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四环定慧桥到科峰桥北向南方向，北五环香白旗桥到肖家河桥的东向西方向，西三环航天桥到丰益桥北向南方向，以及北五环来广营桥到北苑桥的东向西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欢迎光临974 Live Show。 OK, let's go。 记忆总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翻滚，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回忆的大门，记录着我们一起走过的电台音乐，陪伴我们一起共他的当年明月。看着我走来走去，还是回到那个起点，我还记得当时在音乐来我表演。时间倒退回到十年前的那个深秋，故事开始一段迷失旅程的分流。我放弃当兵，独自来到陌生的城市，每周末的傍晚 DJ 泽华陪我一起，老歌依旧需要加点信心力量补给。我也没有时光机，再也回不到过去，栀子花百花瓣摆着裙摆游路，新环境老电台北京城玩的酷。傍晚五点交替北京音乐电台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度过下班高峰好吗？ 1月7号17:02，此时此刻在路上的各位，不知道你的目的地是哪里，欢迎各位走进我们的974 Live Show。 这是一间新开业的 Live House。 各位好，我是这间 Live House 的老板泽华。作为我们一档全新的节目，每个周六周日傍晚5点到7点，在这里呢会带给大家最直接的最震撼的一个现场音乐。那每天呢我们会请来不同的音乐人，今天做客的嘉宾会是谁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当然大家可以通过广播收听，除了广播之外呢，我们还有视频直播，欢迎各位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收看我们全程的视频直播。当然稍后呢在 E 直播也可以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全程2个小时最震撼的现场表演了。说了这么多，17:03， 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谁都有梦想，但不是每个人都敢像他一样放下熟悉的一切，来到陌生的城市重新生长。追梦的过程，谁都会碰到挫折和漫长的瓶颈，但不是每个人都敢像他一样荆棘密布逆风前行。从地上到地下再回到地上，音乐这条路上他有太多的故事。一月七号974 Live Show， 有请一块顽石刘明辉。 所以我们 让我们最用最热烈掌声有请刘明辉带来我们今天的开场歌曲。 最幸福的时候悄悄放开手，昨天已成为明天的安慰，请珍惜现在，我还等待那美好的未来。为什么多年以后 慢慢感动在分手的路口，还是景色变陈旧，触动伤口物是人不同。原谅我多年以后不让你自由，思想的牢笼，只可惜遗憾的锁穿不透，现实的尽头我一个人走。黄昏的天空被云朵给染红，是在我最幸福的时候握紧我的手，昨天都成为明天的安慰，要珍惜现在，我还等待那美好的未来。为什么多年以后慢慢感动在分手的路口，还是景色变陈旧，触痛伤口物是人不同。原谅我多年以后不让你自由，在思想的牢笼，只可惜遗憾的锁穿不透，现实的尽头我一个人走。 欢迎黄昏里的老男孩刘明辉，欢迎欢迎欢迎， 大家下午好啊。然后非常开心到974来做客，跟泽华一起来完成这个现场的 live house 的这个环节。 我觉得其实第一首歌曲也很符合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嘛，17:07，正好是黄昏已经到傍晚的时候了。 对， 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首歌曲？现在觉得自己是个老男孩的一个定义吗？ 没有，其实这张专辑是我最早发行的一张专辑，在2011年，对，2011年，然后这首歌当时写的时候我还不满30岁，然后呢就08-09年的作品吧，写完了以后，当时在完成那一张专辑的时候，其实没有太多的想法，也没有太多给自己的一些定位，但是这首歌呢是我的那个创作动机是来自余华的一部小说，叫做《黄昏里的男孩》。然后呢，那个是个短篇小说，讲的就是一个男孩子走在无边无际的一个公路上面，然后在夕阳的时候他觉得十分的口渴，然后就特别执拗特别任性的跟路边水果摊的一个人要西瓜吃，然后人家没有给他，最后打了他一顿，就是非常 很有趣的一段经历， 就是非常怪异的一个故事。然后但是这个故事给我的启发就特别像我们所有的人在爱情当中呈现的那个状态，就是经常会特别任性的要一些东西，但是可能对方给不了你，或者是有很多时候即便是有很多事情已经结束了，或者是就是已经出现了一个你不想看到的一个结果，但最后你还是会为这件事情去劳神啊，去伤感啊，就是 这一点是我没有想到的。 就是所以有的时候我把这个题引申过来到这个歌里面，想讲的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不论在什么样的年纪都会呈现出一个老男孩的一个状态，就是对于梦想也好，对于情感也好，都是有那种很执拗的一个状态在里面，但是有很多时候你明知抓不住你还是要去抓。 我一开始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以为这个歌曲当中记录了你当时来到北京之后，然后在北京这些年当中的自己的一个心路的变化。没有想到还有一些爱情的影射。 对，其实主要写的是情感的这首歌，然后那个其实我到北京应该02年到现在十几年了嘛，然后 当时2011年的时候已经是第十个年头了。 对，2011年的时候对，将近第十个年头。然后那个其实做第一张专辑，我现在在听的时候，我第一张专辑很多地方做的不太成熟，而且有些地方比较青涩，比较粗糙。但是我现在回过头听的时候，我仍然觉得那是特别真实的自己的一个状态，因为在那个时候自己就是特别青涩。 对 然后很多东西呈现的就是你 对音乐的理解，或者你对生活的理解，或者你对北京的认识，可能其实就是这个样子，那个就是你。 你这点说的特别好，其实就像我们这个新开播的节目一样，它可能前期的这几期都是一个比较青涩的状态， 哎， 但是我觉得事后我们回过头去看这个青涩的状态的时候，其实它有它青涩的美好在的。 对， 就像有一首歌曲说的是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一样。今天在我们两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刘明辉也会在直播间当中分享很多自己一路以来走过的很多的心路上的变化，以及专辑当中音乐上的变化。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黄昏里的老男孩，接下来我们继续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好不好？ 好的。 下面这首歌曲呢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原谅。 原谅这个我是最早上看见了一版词，然后通过这版词进行了一个就是改版嘛，改了词，然后又重新填了曲，这样的一首歌。我觉得，但实际上这首歌的最初的动机是这个词作者给我的，当时就是他完成了一个初稿，然后给到我以后呢，就是我按照初稿的那个目的往下写，然后改了大概一整半吧，或者是一半以上的歌词，然后完成了这个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但是只是当时写这首歌的时候，我的那个经历里面还没有这一段。 先有词儿，后有曲的一首《原谅》，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手心的戒指，依赖的位置，想说的话欲言又止，回忆的被子，甜蜜的往事，一出情节变成了固执，争吵失去理智，是分手倒计时，一个人结尾了故事，说永远我可以原谅自己，也原谅你，原谅我们的过去，丢掉苦涩，剩下的还是甜蜜。一个人生活，不过寂寞而已。我想，我已学会整理。我可以原谅自己，也原谅你，原谅我们的年轻，明天彼此就算不再相遇，过分的奢求完美的结局，却忘了过程也美丽。手心的戒指，依赖的位置，想说的话欲言又止，回忆的被子，甜蜜的往事，一出情节变成了固执，争吵失去理智，是分手倒计时，一个人结尾了故事，说永远太讽刺。我可以原谅自己，也原谅你，原谅我们的过去，丢掉苦涩，剩下的还是甜蜜。一个人生活，不过寂寞而已。我想我已学会整理，我可以原谅自己，也原谅你，原谅我们的年轻，明天彼此就算不再相遇，过分的奢求完美的结局，却忘了过程也没我们的过程 原谅。这首歌曲当中有这样一句歌词，我可以原谅自己，也原谅你，原谅我们的年轻。我觉得此时此刻在路上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收听我们现场直播的各位，可能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每个人对应的画面是不一样的。 对，我觉得很多人的那个脑海里都有自己的一段往事吧。 嗯， 我觉得就是有很多时候我们经历了好多这样的事情啊，就是回过头看的时候，经常有朋友讲，当时天大的事回过头看了也没什么， 芝麻大点的小事儿。 对， 甚至反而会觉得这个过程还挺有意思的，只是当时觉得天哪怎么办。所以呢，也欢迎各位今天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看一下我们全程两个小时的一个直播的画面。视频的收看方式呢，通过北京时间打开就可以看到了。刚才我们听到这首原谅，明辉，我记得你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哈，就说作为儿子你不是一个好儿子，因为曾经用绝食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逼迫父亲给你买一个吉他。 对啊，但实际上现在回过头来讲的时候，你现在又是一个爸爸，然后又是一个儿子，你面临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突然会觉得其实你怎么做可能都不会做到太好。 嗯 啊，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啊，就是突然发现其实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面啊，我们就是存活的这个状态里面，我们大家要做的事儿太多了。 对， 就是我们要为自己做好多事儿，为别人做好多事儿，然后呢就其实很多很多的时间都被占用了。 嗯， 如果我想讲的话，其实如果真心想讲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感觉，比如说你作为一个儿子跟父亲之间的关系，或者是你作为一个父亲跟我儿子现在之间这种关系，就是你拿出你所有的生命的时间陪他在一起，其实也不过分。 嗯， 但是你总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要去做，他其实也有他自己的事情要去做啊。然后那个，实际上我们之间的缘分就会变得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浓。 其实我觉得不光是父子之间的关系的，就回归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可能在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角色的时候，我们当下都会有一些觉得自己做的不到位的地方， 对， 觉得需要对方来原谅自己的地方。但同时呢，你换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的话，其实这种原谅也是没有必要的。 对吧？我觉得，反正我下面要唱的那个歌嘛，叫《父亲的眼睛》嘛。 嗯。 然后我写这歌当时是因为那个，我们家在东北啊，我每年都回去过年的时候，然后每一年回去的时候，尤其走的时候，我爸是一定要送我的，就属于那种就是送战狂，你知道吗？其实我 想到了朱自清的背影， 你特别不想让他送你，但是他每一次都必须送。然后呢，这是一，然后二一个呢，就是在早几年的时候，就是不是像现在大家，就是现在大家买车票都方便了啊，通过那个所有的那个网络、 APP 就可以了， 可以买了。但是以前的时候还是要排队买票， 对， 尤其是你想冬天从东北回京的那个票，其实不好买的， 排队排很长很长。 所以每一年冬天那个时候，我爸都排队给我去买票，然后呢，我是觉得，特别感动。但是从他的那个角度，他觉得，儿子去了那么远啊，去生活，然后去打拼那个状态，其实我没有什么可以为你做的。 嗯、 他仅能为你做的就是他凡是能做的东西，他一定要全力来为你付出，来做这个事儿。所以那个时候我那几年呢，是因为我爸身体一直挺好， 嗯， 然后呢，我从来也没觉得他整个人怎么见老，其实都没有。即便我一年回去一两次的这种状况，我 没什么变化， 对，没有太多变化。 嗯， 但是。有一年的时候，就是他去买票，买完票的时候，那个东北的那个风啊特别冷，也可能吹眼睛里了，然后就把眼睛吹得流眼泪了。就是我当时的那个情景啊，其实我还觉得其实我知道他，我问了他一句，他说现在那个，他说眼睛现在一遇冷风就掉眼泪。其实也就经过后来这些年的那个印证啊，确实是这么回事儿。但是我想讲的是，但是那一刻 当时那个画面， 你见到那个画面和那个场景的时候，即便是这样说，然后你心里的那个状态还是非常非常难过。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事儿，比如说我一直想给我爸写首歌，我不知道怎么写，因为我觉得我对他不是很了解。 我觉得中国人和父亲之间这个关系确实是跟母亲之间关系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啊。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对他不是很了解，我不知道从何提笔能写出一首就是关于他的歌。但是呢，从那件事以后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我想太多了，我就不要想太多，回来赶紧写，就是有这个想法，赶紧把这个想法先实现了。也许不太全面， 嗯， 也许就是没有完全表达我想表达的那个情愫和情感，但是呢， 这就是当下自己的所想， 很多事情不可以再拖，也不可以再等。 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父亲的眼睛》。 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大家可以通过北京时间去全程的观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那在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可以在两个小时的过程当中跟明辉一起来分享不同经历他的一些音乐故事。刚才说到父子之间的这样的一段关系啊，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这样的一首《父亲的眼睛》，每个人感受自己的故事。 岁月穿梭在我的身旁，静静地流淌，过往慢慢被拼凑，织起一张回忆的网。我开始想象留在心中还有几个梦想，却看见了一个人依附伟大的肩膀。我多想回到儿时他的身旁，我多想能够体会他的忧伤，自由的飞翔，不会再迷失方向。父亲的眼睛是心中最亮的星星，望着天空总会想起他宽厚的心。父亲的眼睛来不及拥抱的背影，片刻之间的苍老融化在沉默里，我开始读懂了你的温暖，你的心。在我的身旁静静地流淌，过往慢慢被拼凑，织起一张回忆的网。我开始想象留在心中还有几个梦想，却看见了一个人依附伟大的肩膀。我多想回到儿时他的身旁，我多想能够体会他的忧伤，自由的飞翔，不会再迷失方向。父亲的眼睛是心中最亮的星星，望着天空总会想起他宽厚的心。父亲的眼睛来不及拥抱的背影，片刻之间的苍老融化在沉默里，我开始读懂了你的温暖，你的心。我开始读懂了你的温暖，你的心。 父亲的眼睛当中会含有太多太多的内容，每一个父亲当中的故事也都不一样。接下来我觉得我们直接就继续弹唱吧。 好， 下面这首歌曲我觉得情绪是可以延续下来的。 对，这是一首来自李宗盛老师的一首歌，这个我听他的第一张专辑叫做这个生命中的精灵。 嗯， 然后但这首歌是其实是他在84和87之间的一个作品集里面，叫做和自己赛跑的人。 这首歌也是很多很多人都很喜欢的一首歌曲。 对，而且这首歌呢就是特别激励人。我第一次听这个歌呢不是听李宗盛唱，是听我们那个我们初中的语文老师，就是我上初中的，然后 妈呀，那调准吗？ 那我不知道他清唱的啊，但是是我们那个初中的一次联欢会上 啊， 联欢会，然后让语文老师给我们表演一个节目，他是一个那个一个，现在看啊，他是一个大男孩嘛，当时刚刚大学毕业，然后在我们学校带我们那个语文，然后那个他就给我们大家唱了这首歌，第一句就是亲爱的兰迪，我的弟弟嘛，然后就觉得这真的是非常好的一首歌，然后他唱完了，那会儿我是语文课代表。 哇哦！ 然后我就去问他，我说这是什么歌？他说李宗盛的歌你没听过？我说没听过。他借了我三盘卡带。 嗯， 我印象就是我说过好多遍了，这三盘卡带就是崔健的一无所有那一张，罗大佑的知乎者也和李宗盛的生命中的精灵。 嗯， 这三张卡带就是我觉得奠定了我对好音乐的一个认知，就是我。可能从他的一个介绍当中，其实他对一个孩子的这个一个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比如说借阅啊，借你几张卡带听一听，或者是非常简单的几句话，可能没有想太多，但是对于我来讲就是 这个影响却很深远， 非常非常深远，而且影响了我对很多东西的一些看法。我觉得这个有很多时候，所以我讲有很多做老师这件事情是一个真的是心灵上的事儿啊，就是你千万不要就是把你随随便便的就是打击一个孩子的一句话挂在嘴边，你觉得说一句没关系， 哎， 但是有很多时候一个小朋友或者一个孩子他的成长就是特别敏感，很有 王菲唱了说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其实做老师也是一种很 玄的 东西， 很 玄 的东西，真的， 对， 一句鼓励可以改变他的一生，可能一句就是如果说你指责他的话也会改变他的一生，我觉得就是， 嗯， 就是这样的事儿啊。我们唱这个歌啊， 一首歌也会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可能听不全，但是我们一起来唱着这首和时间赛跑的人。 亲爱的兰迪，我的弟弟，你很少赢过别人，但是这一次你超越自己，虽然当你离开学校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认为你不会有出息，但你没有因此怨天尤人，自暴自弃。我知道你不在意，因为许多不切实际的鼓励大都是来自酒肉朋友或是远方亲戚。我知道你不在意，因为许多不切实际的鼓励大都是来自酒肉朋友或是远方亲戚。人有时候需要一点点刺激，最常见的就是你的女友离你而去。人有时候需要一点点打击，你我都曾经不止一次的流涕。在那时候我们身边总有一卡车的难题，不知道成功的意义在于超越自己。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未来拼命努力，争取一种意义非凡的胜利。我们都 和时间赛跑的人，此刻演唱的是刘明辉。喜欢这个声音的话不要走开，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将会带给大家更多精彩的歌曲。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海浪、草原、沙漠、美食，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十一点到十二点锁定 FM 九十七点四，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记忆总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翻滚，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回忆的大门，记录着我们一起走过的电台音乐，陪伴我们一起共他的当年明月。看着我走来走去，还是回到那个起点，我还记得当时在音乐来我表演，每周末到傍晚听节泽花陪我一起，老哥依旧需要加点信心力量补给，栀子花百花瓣百褶裙百油路，新环境老电台北京城玩的酷，傍晚五点交替北京音乐电台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度过下班高峰好吗？ The weather，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后半夜北风渐起，明天白天将有四五级的北风，阵风七级左右。市气象台在下午4:30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风干物燥，天气寒冷，请注意防寒保暖，防风防火。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低气温-4°，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最小相对湿度1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明天白天的气温是-4°到2°，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校长谭咏麟最新歌曲《星夜的呼唤》正式上线，原曲由日本著名歌手谷村新司主唱，特邀好友校长演绎中文版本。早在30秒音源公开的时候，就引得大批粉丝翘首以盼。唯美的旋律加以填词，谭咏麟用他的声线温暖了每一位听者。星动亚洲第三季最后一期节目今天中午12点上线。本周星动学院迎来了导师任嘉轩助力终极考核，见证10个出道名额的诞生。28位星动学员全力出击，自由组合进行表演，旁听生们也将化身助演，帮助曾经并肩作战的好兄弟们实现出道梦想。即将在今天晚上10点播出的江苏卫视综艺节目《不凡的改变》中，迎来了徐怀钰和李翊君同台亮相。因为一首《我是女生》而红遍大江南北的徐怀钰，遇到了百变女生3番5次的挑战，聊起走红往事却当场落泪，称后悔做歌手。《还珠格格》的片尾曲《雨蝶》遇到了少数民族元素的花式改变，在原唱李翊君面前迎来了惊艳重生，更有空降的体坛巨星一展歌喉，讲述歌曲背后的故事，令全场动容。好，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二环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方向，北五环肖家河桥到香白旗桥的西向东方向，以及西三环六里桥到丰益桥的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特约播出。 常年加班劳累， 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等候， 朋友聚会敞开喝，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恭候。 3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来电测算车险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在寒冷的日子里，人保直销车险伴您暖心出行， 快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吧。还有保养、洗车、代办验车、理赔等多重服务哟。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谁都有梦想，但不是每个人都敢像他一样放下熟悉的一切，来到陌生的城市重新生长。 追梦的过程，谁都会碰到挫折和漫长的瓶颈，但不是每个人都敢像他一样荆棘密布，逆风前行，从地上到地下再回到地上。音乐这条路上他有太多的故事。一月七号九七四 Live Show， 有请一块顽石刘明辉。 所以我们没有选择变成一块顽石，一块顽石。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有请刘明辉带来全新的一首歌曲。 少时出发，背负所有的想法，涌入辉煌的城市，等待一颗种子发芽，不知疲倦的冬夏，奔跑在现实中长大，汗水没落下变蒸发，谁能浇灌我的花，多少脚步留恋在天涯，多少眼泪随思念落下，多少梦在冷眼中沙哑，岁月无声催促着白发，趁勇敢时出发，和伤痛丈量着天下，布满荆棘的路啊，谁的青春不挣扎，习惯无声的表达，沉默是成熟的代价，躲不开巨浪的摔打，谁能甘心沦为沙，向前方出发，有梦总不会害怕，自由倔强的不将远方踩在脚下，而梦是一匹野马，不能驯服不会停下，向着太阳出发，丈量着天下，布满荆棘的路啊，谁的青春不挣扎，习惯无声的表达，沉默是成熟的代价，躲不开巨浪的摔打，谁能甘心沦为沙，向前方出发，有梦总不将远方踩在脚下，而梦是一匹野马，不能驯服不会停下，向着太阳出发，何时才能到达，向最初的梦想出发，我相信一定到达。 我就问大家，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有多少人是在点头，有多少人是在跺脚，有多少人是在摇晃自己的身体。是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的嘉宾就是歌手刘明辉。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野马之梦》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 《野马之梦》这张专辑是我2014年发行的这个创作专辑啊。然后那个这歌，其实我们每次做那个现场演出的时候，气氛特别好。然后就是如果跟乐队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他留出了很多空间给观众。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就是每一次唱这歌都是那种大合唱，多少人都有的那种。 哇哦！ 然后尤其是最后一句，就是把那个空间留出来，就是所有的朋友一起呐喊，就是向最初的梦想出发。我相信一定到达，到达那两个字的时候是所有人一起喊的。然后我们每一次在演出的时候都会用这个办法，然后把那个气氛就是推到一个特别 高点， 特别高的一个地方。而且很多朋友，我觉得虽然不是说所有人对你的歌都会唱吧，但是说有很多时候就是大家在听音乐或者听现场乐队演出的时候，其实最大的一个几个好处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进来。 是的， 当你参与进来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啊。 而且其实我们觉得特别受限的一点，是因为今天在直播间的过程当中只能是明辉自己一个人弹吉他。 对， 如果各位听原版的话，你会发现原版的编曲它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对，非常复杂， 更加带感的。 对， 此刻我们现在听到这个电乐呢，就是原版的《野马之梦》，我们可以先听一点。 好。 是疲倦的冬夏，奔跑在现实中长大，汗水没落下便蒸发，谁能浇灌我的花？多少脚步留恋在天涯，多少眼泪随思念落下，多少梦在冷眼中沙哑。岁月无声催促着白发。 野马之梦其实相当于是你的音乐生涯当中的第二个一个转折点了吧？ 对，因为那个当一年的时候刚好参加完那个电视节目嘛，然后结束完了以后，就终于可以一个怎么讲，一个被大家认知的一个歌手，就是有人 被认知的一个新人的身份， 被承认的一个歌手啊，让大家知道啊，你是一个歌手，然后那个以这样的一个身份，然后来发一张唱片，而且发完唱片以后得到的所有的宣传的推广呀，就是真的是就比上一张强了多少倍的那种状况。而且在这张专辑里面，就是当时他们说为什么叫野马之梦啊，就是用这首歌来做这个专辑的一个名字。 嗯， 我觉得就对我来讲，就是可以回到舞台，在舞台上面唱歌，然后可以发专辑，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特别狂野的梦想。其实来北京的时候就抱着这个狂野的梦来的，但是说实话，就是通过在北京这个城市这么多年的打拼和折磨吧，你会越来越觉得 棱角就少了很多。 反正你就觉得离你以前的那个狂野的梦你都不好意思说，因为你觉得说完了以后会被人家笑话，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那种。 对 对， 但我觉得你说这点是大家都会有共鸣的，因为其实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那样的一匹野马， 是 只不过时间久了或者生活的种种的一些压力啊或琐碎就没有了。 对， 对，所以我这歌的目的就是想希望所有的朋友就不要忘记你最初的那个狂野的梦，其实它有多狂野都没关系，如果你可以经常让你心里的那个野马没事的出来跑一跑的话，其实会对你的那个生活产生非常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个乐趣。 哎， 然后就是比如说可能有些人觉得我小的时候想成为科学家，真正想过，那我觉得现在如果有什么机会的话，你可以自己动手做一些东西。 现在渠道那么多，你真的是有能力的话完全是可以彰显出来 的。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还是希望所有的朋友不要太拘束，也不要把自己心里的那个曾经狂野的梦就让它那么死去了，不要这样。 所以在5:30到6:00这个时间段，希望所有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都可以好好的释放自己心中的那个野马的梦。 对， 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的带给大家这张专辑当中的好听的歌曲。 常年加班劳累， 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等候， 朋友聚会敞开喝，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恭候。

此刻正浮现在我脑海。清晨醒来， 很美的一首歌曲。我觉得此时此刻在路上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眼前的画面每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如果各位通过北京时间收看到我们这次的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刘明辉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未来画面的这样的一个样子。 是，我其实这个歌写的呢是希望回到一种未来美好。 嗯， 就是我写这个歌当时是我在我的工作室，就是你知道做音乐啊，就是经常要熬夜的，所以睡眠很差。 嗯， 然后那个有一段时间我就经常会在工作室里困了就睡觉了，就是一个午觉。然后我也很少做梦，好久都不做梦了，但是那一天梦见了回到了我的小时候啊，回到了那个东北我们家住的那个老平房，那个红砖的房子，有一个院子，院子里有一棵海棠树。我记得夏天的时候就是有那种东北吃饭的小炕桌，方块的，然后那个小炕桌我爷爷都会拿到外面去放在树底下，我就躺在炕桌上面就睡着了，我爷爷在旁边给我扇扇子。 因为这首歌曲当中确实是营造出来了很多非常真实的一些场景。 是， 这些场景都是你当时在做梦的时候 对 梦到的。 对，都而但这个梦特别短，我可能就睡了大概半个小时吧，我觉得，然后就醒了。醒了以后那种怅然若失，就那种失落感，我简直没法形容，我觉得眼泪都下来了。就是那种，你突然会发现，其实你曾经拥有过的最美好的东西，或者你生命当中让你觉得真正无忧无虑的一种爱或者一种美好，其实就是你觉得再也找不回来了。所以当时写了这个歌，就是希望自己在余生的时候真正的还可以有这么美好的画面可以记在你的心里面。 我们总说这个珍惜当下啊，但是每一个当下的时候可能你自己的心态不一样，你真的很难去珍惜当下。 对，就是我们很难去抉择，我们都认为明天会更好，然后都怎么怎么，我们也都觉得当前我们的时间是就是无限的，就当你拥有现在这个生命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度过每一天都挺好的，然后做一些什么事情，但你会发现你梦想想要做的事儿，或者是你让你真正的让你铭记于心的很多事儿，也许就是你生活当中最平凡的点点滴滴，但是我们都忘了。 比如说到冬天的时候，大家都开始幻想说，哎，你说春天夏天的时候多好啊，非常的温暖。 对。 但是你真正在春夏的时候，你反而会觉得，哎，你说冬天多好呀，冷冷的。 对。 出去穿的也厚厚的，跟熊一样，但是觉得非常的舒服。 是。所以我们对四季的变换的一个渴望啊，我们对生活当中的很多渴望都会映射在这首歌里面。 嗯。 然后反正就是希望吧，所有朋友你们的那个未来都跟你幻想的一样，我觉得这个有了美好的未来，就是今天的生活才更有乐趣一点。 很美好的祝福。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其实就是让大家回到刚才的那种幻想当中。冬天的时候，我们唱一唱跟春天有关的歌曲。 春歌。 还是写一首歌，轻轻地唱给自己。岁月静静地流过，故事流淌成一条河，画回忆的颜色，落笔处思绪几番斟酌，是怎样的你经过我的生活。还是写一首歌，轻轻地唱给自己。岁月静静地流过，故事流淌成一条河，画回忆的颜色，落笔处思绪几番斟酌，是怎样的你经过我的生活。当初爱太深，爱太真，却爱得不完整，当作陌生人，怎么对得起缘分？曾经爱的人，伤的人，离开了我的人，谢谢你给我最绚丽的青春。 是写一首歌，轻轻地唱给自己。岁月静静地流过，故事流淌成一条河，画回忆的颜色，落笔初次许几番斟酌，是怎样的你经过我的生活。曾经爱太深爱太真，却爱得不完整，当作陌生人怎么对得起缘分。曾经爱的人伤的人离开了我的人，谢谢你给我最绚丽的青春，谢谢你给我最绚丽的青春。 春天是美好的，青春也是美好的。其实刚才这首春歌呢，唱的就是献给青春的一首歌曲啊。 对，青春的歌。然后那个这歌是我有一次的时候去是去哪个学校去做活动啊、嗯、然后我好久没有回到大学校园了，然后去那个学校 没有见那么多青春的面庞。 青春面庞是一方面啊，就是那个、啊、最关键的是我们当时那个在录一个节目嘛，然后是一个一个校园之星，全国校园之星的一个大赛，然后就做评委、啊 嗯、 然后中间有那个空闲的时候，我走回到学校的操场，然后看见那个小草绿绿的那个感觉，哎，我突然觉得这个青春的这个感觉简直太美好了。 嗯， 然后那个当时就一直想要写这样的一首歌，然后回过头来想写这种对青春美好的一种怀念，然后其实有很多东西的美好逝去了也美好，就是这样、 嗯、 就是反正我特别喜欢校园里的那种气息。我想起了当时是在，就是一个是这个我那个把那个画面说错了 啊， 是当时我在那个清华大学的校园里面去拍一套图片 啊， 对，就在清华的校园里面，然后那个想到的这个歌。 而且其实我觉得青春的记忆大家都会想到某一个男生或者是某一个女生穿着一件白衬衣、嗯、弹着一把木吉他唱着这样简单的歌曲， 是 完全能够对应起来、 嗯、 那今天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刘明辉也会给我们带来全程两个小时不间断的表演。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细数一下其实自己的一个成长的过程。而且我觉得刘明辉的经历对于每个人而言的话都能够找到共鸣点，每个阶段其实大家都是相似的。 对，我觉得大家的成长的经历就看似不一样，但实际上我们都在一个大的环境下一起行走啊。 所以呢，欢迎各位通过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我们直播的同时呢，也通过北京时间看一下我们全程两个小时的视频直播。当然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泽华是我，可以看到我们进行的一个转发的链接，通过这样的一个链接就可以看到全程的直播当中了。我觉得直播的时候跟这个纯听音乐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状态。 对，完全不一样。就是纯听呢，你可以想象画面什么样，然后看了画面以后呢、 哎、 就是另外一个感觉了、嗯、 是的。所以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刘明辉将会继续的带给大家更多好听的歌曲。 前两天去见一个朋友，这跟我抱怨车辆保养忒贵，当时我就惊呆了。我平时去 4S 店保养不花钱啊，没有时间还可以请专业技师上门服务，还有15天或2000公里超长质保。他一听羡慕坏了，马上问我原委。我告诉他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免费赠送方便靠谱的车辆保养，享受轻快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想要介绍新的搭档给你，他成熟又美丽， 想要带来许多欢乐给你，我真的有自信。 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收音机，

只有你的未来才能挥霍我的现在，只有我的最爱给我最致命的伤害。请告诉我，我该再说什么，你才肯为我多停留片刻？请告诉我，我该在做什么，你才能更快活？我一生生你爱，在这纵情的海，我已被你掩埋，任由泪水覆盖。深你爱，在这纵情的海，我已被你掩埋，任由泪水覆盖。当我为你日渐憔悴，而你却风采依然，我已沦为你的负担，却还流连忘返。请告诉我，我该再说什么，你才肯为我多停留片刻？请告诉我，我该再做什么，你才能更快活？深深你爱，在这纵情的海，我已被你掩埋，任由泪水覆盖。我已深深你爱，在这纵情。水覆盖，我已被你掩埋，任由泪水覆盖。 好听，翻唱自郑钧的那首《溺爱》，我们永远都不知道我们的人生当中会经历怎样奇幻的故事， 对， 甚至很多故事想都不敢想。比如说这首歌曲的时候，据我了解到一个故事啊，说你02年的时候，当时一个人拿着2000块钱，抱着一把吉他上了火车，告别了女友就来到了北京。 是 在火车的这一路上反复听的一首歌曲就是这首《溺爱》。 对，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我02年的时候从长春到北京没有高铁，没有动车，只有我们那个叫 T 字头的车啊。T 字头的车要坐一夜。 我还以为是那个绿皮火车，更有感觉。 就绿皮的，绿皮火车 T 字头的，然后是要坐一夜的，然后一夜的硬座，然后到了北京来，就是其实也没法睡，因为人多嘛。 嗯， 你想你坐了一整夜的那种，然后到了北京以后呢，就是从就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从这个车站一出来，就是什么叫做那种就是特别的苍凉那种状态，就是你就是因为你从那个车站一出来，你看整个四周全部都是高的建筑，然后那个人多的不行，所以你就会觉得 其实苍凉是那种巨大的心理反差。 对，就是这个城市可以大到让你会越发觉得自己的那种渺小。 嗯， 然后呢，当时我一路上听这个，其实听了那个郑老师这一整张专辑都在听，然后那个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觉得有很多东西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份执着的，或者一种我们讲溺爱，这种有些的时候可能是对孩子，有些的时候对爱人，有时候对你的梦想。有很多人就是那种，就是我觉得我唱这歌给我的感觉是把它当成了自己的那个想要进行的音乐之梦的那种溺爱。其实你对这一件事儿的深深的溺爱会导致就是你会付出一切，但是它永远都是 他永远都是冷冷的在那个地方。 嗯， 就像我觉得这首歌里面有几句特别好啊，一个是有一句叫做就是只有你的未来才能挥霍我的现在啊，这是这句。还有这个当我为你日渐憔悴，而你却风采依然。 现实当中有太多太多的无奈了， 有太多， 就这些无奈可能会真的让我们无话可说。 嗯， 比如说此时此刻六点钟的时候，你知道每次到了这个时候傍晚时分，大家的心啊自然就会变得静下来，然后会变得疲惫下来。 是， 如果疲惫的时候呢，你再听这样的歌曲，其实更能走到你自己的心田当中去。 是，其实有很多时候我觉得音乐的作用呢，就是除了让我们调节我们的情绪之外呢，我觉得音乐可以帮我们记录很多时间和一些细节。就比如说我经常在听某一些歌的时候，比如我一听这歌，我就会想起来我什么时候买的这盘磁带，然后我在什么地方买的磁带。 嗯， 然后当时甚至我能记起来，一进到那个就是那种音像店里面，以前老音像店一进去的话，有那种 包括那个味道， 对，新的那种印刷品的那种味道， 嗯， 都会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是的， 所以就是有很多歌曲会让我记住很多很多的人生的生命当中的细节，我觉得这是音乐的了不起的地方。 嗯，所以接下来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可以好好的跟大家分享出很多刘明辉自己很好听的歌曲，以及自己很喜欢听的歌曲。欢迎大家通过 FM97.4 收听广播的同时，也通过北京时间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当然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泽华是我，看到我们今天分享到的一个视频的推广链接。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其实来到了第三个篇章了。 对， 第三个篇章叫本命。 今年发的专辑，去年发的专辑了，叫做本命专辑。然后但本命这个歌我们听一下原版吧。 好， 我自己弹的话吧，我觉得不太合适，也是属于那种乐队化特别强的歌曲。 嗯，其实这首歌我们一会儿可以做一个对比，听一下原版，然后之后我们再来一个现场的弹唱版，会是怎样的一个差别？ 差挺多的。 本命送给各位。 我走过的每一条路，燃烧过青春和汗水的，今天却让我陷入重重的迷雾。想在不远处放过这座山，还有更难走的路。我曾经爱过也笑过，疯狂过痛苦过，我想用属于我自己的方式活着。就是我的命，患有奔跑的病，沿途曲折，路面坚定。这就是我的命，哪怕跌倒在黎明，爬起来，昂首前行。 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歌手刘明辉。刚才我们也是听到了第三篇章，就是去年发行的全新专辑《本命》当中的一首同名主打歌了。对，再和大家打个招呼哈。 对，大家好啊！刚刚听到的是去年发行的《本命》专辑，《本命》这首歌呢， 那个 是本命年的时候写的是吗？ 对，本命年写的，但是就是我其实没有想写本命年，就是其实他的真正的本意是 It's my life， 就是这就是我的命嘛， 没办法， 对，他就是我的命。然后其实讲的是一种那个，其实讲的是一种认命，但认的不是随波逐流的命， 没有迷信思想啊，大家不要多想。 没有，认的不是随波逐流的命，认的是那种永远奔跑的命。我觉得这首歌我想写的就是，其实有很多朋友就说我怎么这么累啊，天天都得做这么多的工作，然后努力拼搏得拼这么多，什么时候能歇一歇？但是有的时候你没发现，可能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人世间都会有自己的一份使命， 是， 也许这就是你的命，就是你生来就是要奔波这些事情，或者说你在所有的这个拼搏当中才能证实你这个生命的价值。 嗯 啊，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可能奔跑就是我的命，所以我就是我认我这个命，所以在一直在音乐当中奔跑，然后在生活当中努力前行，就是这样。 这张专辑当中除了有刚才我们听到的本命这样相对来说比较燥的比较能够带动大家情绪的这样歌曲之外，还有一些民谣歌曲。 对，比如说我们下面听到这首叫腊月里的羊啊，是我自己在这张专辑里面蛮喜欢的一首歌， 一起感受一下腊月里的羊。 成长难免会严苛一些，腊月里的羊啊，你总想离开这寒冷的世界，虽然你早已习惯了顶着风雪。腊月里的羊啊，你要学会更努力的奔跑，突然白雪会覆盖住你的方向。腊月里的羊啊，告别熟悉的叮咛和目光，转身踏上未知的远方。你所向往的远方会是什么模样？有没有满山的野花，一望无际的海洋，朝思暮想的姑娘，长发随风飞扬，吹着温暖的南风，想念北方家乡。白雪会覆盖住你的方向，腊月里的羊啊，告别熟悉的叮咛和目光，转身踏上未知的远方。你所向往的远方究竟什么模样？有没有湛蓝的天空，翠绿广阔的草场，袅袅升起的炊烟，呼唤谁家少年？青丝落满了雪花，声音从不融化。你所向往的远方会是什么模样？有没有满山的野花，一望无际的海洋，朝思暮想的姑娘，长发随风飞扬，吹着温暖的南风，想念北方家乡，吹着温暖的南风。 的南风，想念北方家乡。 这首腊月里的羊会让我想到过年的时候，就过年的时候好像姥姥奶奶然后在给你压岁钱之前说一些嘱咐的话。 是这个歌呢，就这句话是小的时候我姥总说的 啊。真的呀？ 啊，然后我去我姥姥家过年，然后吃饭的时候我姥总会让我吃很多，就是你吃两碗的时候还要再给你再添半碗，你说姥姥我饱了，不行，你还得再吃半碗， 一定给你加满了。 对，再吃半碗。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他说，因为那个，他说，因为你是腊月里生的羊，你出生的时候没有草，以后长大了，如果想要吃到草，你身体得壮壮的，因为你得跑得很远去吃草，所以你身体一定要壮壮的才行，所以你得多吃一碗饭。所以这就是，其实有很多时候就是 很有哲理的一句话。其实 家里老人说的很多那些那种就是老话吧，就是我们 就小时候说什么呀，听不懂。 对。听着，或者听，我们以为懂了字面意思啊，就是说也没在意，但实际上，很多时候，当你真的漂泊异乡，然后再过了而立之年的时候，你突然会觉得家里的很多老话都富含着所有的哲理在里面，然后那种你能感觉到家里老人那种，可能他不会说别的话，就是普普通通的那种关爱的话，但是那是世界上最真挚的一种情感和最温暖的关怀。 下面要和大家说这句话真的不是鸡汤，就是每一次当你觉得想念家里人的时候，真的不妨就这个当下给家人打一个电话。 对， 可能是50秒，可能你说长一点，10分钟一个小时，重点的是这个过程让家人知道，哇，此时此刻你有挂念到我，这种温暖是别的都没有的。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要如果有能力的话，大家就经常回家啊，然后不论你是跟父母在同一个城市，还是说不在一个同一个城市，但是我觉得大家长大成人以后，其实是男人都要离家的。 对。 然后那个可能是女人最后都会当妈妈，所以很多事情到最后是顺理成章的。你会发现，就是你和父母之间的距离再也不会像小的时候那么亲密了，亲密无间，就是你像长在你父母身上一样，就那种状态其实再也没有了。那么现在的这个情形呢，就是我们大家多关爱彼此的亲人朋友还有这个父母是肯定的了。我们就是怎么想，就是当你想起来父母了，就像 有些话你不表达的话，其实对方是 get 不到的， 感觉不到的。对，有很多时候我们其实缺乏对最亲的人说一些亲密的话。 好的，腊月里的羊转眼间就长大了，长大之后呢就好像是虎口脱险了。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完全可以结合到一起的，挺有意思的一个意境。 虎口脱险这歌呢，就是为什么放在这儿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每一个阶段，就刚刚我们每一小节我都会选择翻唱一首歌嘛。那么在这个小节是这是02年老狼发的晴朗专辑里面的歌。02年我刚刚来到北京，然后呢就是刚刚讲了，一路上听着那个，比如说那个郑钧老师的那个嘛，然后就是还带了那个老狼的这张新专辑，还没有拆封的，是那种 很珍贵的， 很珍贵的，因为当时是在民谣网上买的啊，因为那会儿已经不就是卖 CD 的地方已经比较少了，所以那会儿就是一张新的唱片伴随你到了一个新的城市，对我意义挺重大的。所以当时我听就是他这张专辑，其实虎口脱险是一种那种不是乍一听特别好听的歌，他没有晴朗那种歌就是起来的那么重要，或者 不是乍一听特别好听。今天我们连线一下老狼老师啊，听他自己怎么说。 这歌是特别金听的，我也是觉得这歌是那种要听好久你才能体会到这歌有多么好听啊。 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来自于刘明辉版本的《虎口脱险》。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会好一点，虽然这样很难度过想你的夜，舍不得我们拥抱的照片，却又不想让自己看见，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把窗户打开吧，对心情会好一点， 这样我还能微笑着和你分别。那是我最喜欢的唱片，你说那只是一段音乐，却会让我在以后想念。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说过不会掉下的泪水，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爱你的虎口，我脱离了危险。来吧，对心情会好一点，这样我还能微笑着和你分别。那是我最喜欢的唱片，你说那只是一段音乐，却会让我在以后想念。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说过不会掉下的泪水，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爱你的虎口，我脱离了危险。说过不会掉下的泪水，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爱你的虎口，我脱离了危险。 有的时候遇到一首好听的歌曲，真的听完之后会让你心如止水，没有什么想说的， 对， 就是觉得当下那个美好好像就让它这样发生着就好了。 虎口脱险在这张专辑里面，我还记得他那个有 MV 嘛，那个关于未来那种，然后那个虎口脱险的 MV 也有，就是老狼在冬天嘛，那种这歌呢就属于那种这歌是玉东写的歌啊，玉东给老狼写了很多的好歌， 是 然后呢就是玉东这个音乐人啊，他带着一种就是天然的那种忧郁在里面，所以呢他带来的所有的歌曲，包括以前他发行的那个露天电影院啊，那些有一种非常自然而然的那种淡淡的忧伤在里面。北京的冬天，你像这些歌都是玉东的作品。 而且我觉得那种怀旧，就是不管你经没经历过那个时代，当你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些影子在。 对，所以你没发现有很多歌曲就是为什么可以就是历久弥新，在今天大家都还可以继续听然后喜欢，就是因为有很多歌曲其实走的不是技术，走的不是潮流，走的是心，就特别真诚。就是有很多音乐作品，因为它特别真诚，所以最后就没有被时间去检验，也没有被时间淘汰。就是因为那种真挚的情感和那种状态，什么时候听都是真挚的。所以像《虎口脱险》这种歌，就是我每次唱都会特别容易进入到这种歌里的情绪。 这也是我们九七四 W Show 这个节目办的一个初衷，就是希望给大家搭建这么一个平台，让大家真正的可以听到一个音乐人他发自内心的一些歌声，以及发自内心的一些故事。而这些故事呢，可能是我们平时放 CD 大家感受不到的那些东西。 对， 是的。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三篇章，这个篇章呢是来到了《本命》这张专辑。其实《本命》专辑当中有很多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我们还有三十秒的时间，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歌曲，是《爱到五十年以后》，也是为数不多的爱情歌。 关注家族传承，

他的原创作品有自己的味道。章子怡说，他是一个百分百的音乐人。1月7号，974 Live Show 有请歌手刘明辉。 如果你认真爱过一个人，不得不承认，失去他有多愚蠢。 如果你认真爱过一个人，如果你认真的听过一段现场的 Live 表演，你可能真的会对于音乐有着全新的、不同的认识。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在我们今天节目还有最后半个小时的过程当中，再度的和大家预告一下，今天请来的嘉宾呢是刘明辉。各位除了可以通过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收听之外，当然还可以通过视频观看到我们的直播。视频收看方式非常的简单，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点击进去，其中有一个视频直播这个键盘，直接点进去就可以看到我们全程的这样的一个直播的过程当中了。当然啊，大家也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搜索泽华是我，就可以看到我们在新浪微博发出的一段视频的一个链接地址。接下来继续请刘明辉给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很有意义的一首歌曲， 人海。 嗯， 人海是2016年的时候发的一首歌，然后其实它是不在专辑里面，然后是一首单曲，当时刚好 特别有故事，我觉得我们先唱给大家听， 好， 回来再讲。 醒来又是平淡的一天，窗外阳光陌生的刺眼，打开冰箱把剩菜闻一闻，一个人的生活不用剧本，拉上窗帘点亮暖色的灯，蜷在沙发把电视机调大声，慢慢整理懒散的心情，朋友生日准备 K 歌到黎明，有没有一个人会让你心疼，你为他跨过山，放弃过一座城，他是你的远方，也曾是你等的那个人，茫茫人海的旅程，几次离分，酒后微醺，这世界突然安静，时而吹吹夜风，聊聊生命，嘻嘻哈哈送走朋友圈里每一个朋友，辗转反侧的心事说给谁听，有没有一个人会让你心疼，你为他跨过山，放弃过一座城，他是你的远方，也曾是你等的那个人，茫茫人海的旅程，几次离分，总会有一个人你心疼，为你跨过山，放弃这一座城，你是他的远方，也是他等的那个人，茫茫人海的旅程，不虚此生。 温暖，拥抱你的认真，眼神中的诚恳，融化所有的不安。一吻，茫茫人海的旅程，不虚此生。茫茫人海的旅程，共度余生。 经历了一天下来，可能都会有疲惫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像歌里唱的一样，有一个人推开你的门，然后带给你那份温暖。这个情境和这个画面，可能我觉得只有那个当时当刻那个人才能知道是多么巨大的一种关怀。 是，有很多时候，比如说我刚刚我们讲过，说我刚到北京的那个状态啊，就是因为刚刚到了这个地方，你就觉得举目无亲，反正只有你的同学啊，然后呢我们在一起住在一块儿，那个状态其实你特别需要一种亲近的一种关怀和一种温存。有的时候就是尤其是在这种，昨天我刚跟我一个朋友聊天，他说自己的一份情感结束了，然后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的那个女朋友实在受不了北京了，然后就去了杭州。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他觉得在北京没有朋友啊，除了我以外就没有其他朋友，也没有自己的生活圈子啊，所以他觉得实在在这个城市待不下去啊，不是因为其他的工作那些东西，就是觉得这个城市让他觉得太不温暖了。 而且越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人海是那么那么的多， 对， 然后此时置身在人海当中，你却是那么那么的孤独和孤寂。 是，就是越是热闹的时刻，越是内心孤独的时分，我们所有人可能都是那样，就是有一次我还特别较真的研究了一下孤独和孤单是多么不同的两种情境。他们就非常有意思。孤单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说我现在很孤单，就是孤身一个人就可以孤单， 只要有人能陪伴你 就不 孤单，这 孤 单就不没了。 对， 对对对。 但是孤独是什么？现在大家在卡拉 OK 里面嘻嘻哈哈唱得非常开心，但是你觉得内心特别孤独，因为没有人懂你，没有人理解你，这个是一种孤独。所以孤独是凌驾于孤单之上的一种情绪。所以我觉得有很多时候这种在茫茫人海里面啊，如果两个人遇到，或者是朋友之间的相遇和相识是莫大的缘分，这种缘分值得我们去珍惜。我觉得这种珍惜怎么去体现，这种珍惜就是当你觉得这个有任何的事情可能破坏了你们之间缘分的话，你不论自己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局势里面，或者存在什么样的一个地位里，不要觉得好像我说了一句挽留的话就会觉得自己很跌份，没有这种事情啊。因为缘分这个东西，就是如果你不努力拽一拽的话，那就消失了，就这么简单。 当你孤独的时候，希望 FM97.4， 希望974 Dive Show 或者是其他的节目能够带给你内心深处一份慰藉吧。接下来继续带给大家好听的歌曲，好吧？ 好，下面要唱的这个歌呢，是还没有发表的一首新歌，叫做《忧伤的松花江》。这首歌是我在，因为我总去吉林嘛，就是我姥姥家。 你的作品跟老家有很大的关系。 对，就是有很多时候你会觉得有一些土壤，就是，它给予你的那种是根源性的东西啊，一直在你的性格和骨子里面。然后比如说我也是站在那个松花江的江边，就是看着一棵树产生的一个联想。有很多时候，比如说如果是一棵树是一个人的话，如果它是一棵树的话，它可能永远没法随着那个江水走向远方。有很多时候他可能更羡慕自己身上的一片叶子可以随着江水然后走得很远，但是有很多那种情感就只能遥遥相望，没办法。然后呢，就是面临的这种相互这种不舍的这种东西啊，其实怎么办？但是离得又这么近，又这么长的时间在一起，但是水永远都是流走的，树永远都是扎根的，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物种。所以呢，这种存在方式就会让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如果类似的这种情境的话，也许这首歌就可以给你一种解释或者一种安慰。我觉得 听歌的各位先擦一擦眼泪。我们最开心的一件事情是这首歌曲呢是新歌首唱，是不是？ 对，新歌首唱啊。 来，忧伤的松花江送给各位。 松花江，我深爱过的姑娘， 微笑的眼睛，透彻的心，融化了时光，伴随着忧伤的松花江，我们的故事也在流淌，曲水流觞，缓缓推起我胸怀的浪，被刻上名字的书静静眺望远方，谁知道哪片叶子会陪着它流浪，我和你一样，一样的忧伤，想挣脱着岁月晕开的枯黄，却皱在脸上，多想和你一样，自在的随风流淌，思念的江水倒映的是谁青涩的忧伤，忧伤的松花江，我深爱过的姑娘，忧伤的松花江，我深爱过的姑娘，微笑的眼睛，透彻的心，融化了时光，伴随着忧伤的松花江，我们的故事也在流淌，曲水流觞，缓缓推起我胸怀的浪，被刻上名字的书静静眺望远方，谁知道哪片叶子会陪着它流浪，我和你一样，一样的忧伤，想挣脱着岁月晕开的枯黄，却皱在脸上，多想和你一样，自在的随风流淌，思念的江水倒映的是谁青涩的忧伤，忧伤的松花江，我深爱过的姑娘，忧伤的松花江，我深爱过的姑娘。 我能想象到那个画面了，就是松花江边上有一棵孤零零的树。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个人也像这棵树一样， 是 我们人生当中会经历很多很多的事情，经历很多很多的流水， 对， 有几个或有几件真正的能够留下来，无论是客观的留下来，还是就是留藏在你自己的心里， 是它都是一种情感的一个留存。可能我们会面临太多太多的一些无奈，但有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就是我们换一个角度讲，其实你人生经历的所有的告别啊，所有的无奈啊，所有的事情，其实也是人生的另外一种美好。如果没有这些的话，怎么能体会到你当前拥有的这个这份情感也好，或者是现在你拥有当下的这份生活的状态也好，就是怎么来体会当前的这个珍贵和美好，就是因为曾经有过离别，曾经有过伤感，曾经有过太多太多的故事发生，所以会让我们觉得当下的这个所有的一切是多么的难得和美好。 你是一个忧伤的人吗？ 我是个忧伤的人，我觉得，但我觉得 作品当中能够感受到， 对，但我觉得还行吧，就是实际上有的时候写歌的时候难免会进入到这种情绪里面，因为有很多时候做提炼的时候，我是 写歌要不然就是那种超级励志的那种啊， 嗯、 啊，要不然就是如果是写情感类的东西啊，或者写其他类型一种类型歌曲的话，还是偏忧愁一点的歌手。 而且我觉得你写的非常的细腻、啊，就是那个情境啊，或者是哪一个物，它非常客观的描述出来以后，那个画面感就真实的出现在你面前了。 对，有的时候我蛮喜欢那种写歌的方式，就是希望把自己看到的一些东西让它呈现在歌里面， 嗯、 然后让大家通过这些。这样的一个描写的这个手法，你可以体会到我歌里想要表达的这种方向和这种故事性。 嗯、 但是我最近在研究另外一种写法，就是比如说像郑钧老师很多写歌的手法，我觉得我也很喜欢，就是他属于那种可能不会去故意去说某一件事情， 没有具象的东西。 对，没有具，他不会去故意去说某一件事情，但是整个歌曲拼凑到最后的时候，是出了一个点出来的。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高级的写作方式。但是有的时候写歌啊，就是真的是因人而异。我觉得有的是有一次跟那个郑钧老师吃饭聊天的时候，他就在讲，他说其实作为一个创作歌手呢，就是写歌就是在写人，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人，你会出现什么样的歌。所以呢，就是说音乐作品就代表了你这个人。 嗯、 我觉得这句话以前也听过其他人讲过，但是真正的做了这几年做下来，就是做专辑啊，这么多年做下来以后，可能才慢慢的体会到这些东西。为什么就是说你的作品就代表了你，就是这个。 其实对于大家而言，就是你爱听的那些歌曲，也反映出来了你是一个怎样的人。 对，就是这样。 嗯，刚才我们听到这首呢，也是一首全新的作品，叫做《忧伤的松花江》。所以它未来的样子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版的样子吗？ 这个版的样子会出现，然后就像人海一样。就是其实我现在有一个新的一个唱片计划，就是其实这个唱片计划呢叫做酌情暖声。 嗯， 然后呢其实我所有的这些唱片的歌曲呢，其实现在也在制作的阶段，但是我会出一个酌情暖声版。这酌情暖声它做的作用呢，那个就是跟我们现在听到的样子很像，就是其实是一个歌曲 demo 的一个样子， 最简单最纯粹的样子。 就是虽然它里面做的没有那么精细，甚至有些地方比较粗糙， 嗯， 但是你听到的每一个音符或者是每一个声音都是由我完成的， 哦， 就是它会比较纯粹一点。 是的， 当然那个正规的那个编曲和细致的制作呢，后面还会也会再做。但是我特别希望让我这些歌呈现出来它最原始的状态。 嗯， 啊，也希望这些歌呈现原始状态的时候，我觉得跟大家那个交流是，没有其他人的想法跟思想，就是我们之间就特别纯粹。 嗯啊。今年就可以感受到这些全新的单曲了吗？ 今年就会感受到啊，会陆续的发出来这些，就是酌情暖声这个版本今年会发出来，然后明年会发一个，可能同样是这一批歌，或者从这一批歌里面选出一部分来，重新进行编曲制作，然后会给大家听到，就像专辑里的那个专辑版本，是这样的方式。 好的，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忧伤的松花江。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8:52，我们今天的直播呢也是基本上快要结束了。 嗯， 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今天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收听到我们的广播直播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泽华是我，看到我们今天发的视频直播的一个链接。当然最直接的方式呢是直接通过北京时间看到我们全程的直播。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干脆就应景一点，告别的季节，好不好？ 好，对，告别的季节这首歌也是去年发的本命专辑里的歌曲。 对，有些人说好像告别季节特属于某一个季，其实不一定，春夏秋冬每个季节都会有告别的时刻。 对，我这首歌就是描写了就是每一个季节典型的对我印象深刻的几个告别，然后把它捏在了一起，然后就是这样的。我觉得这首歌我们现在听到的那个专辑里的版本就是我曾经demo 里自己弹唱的一个版本。 哦， 所以我觉得意义也挺不一样的。 那等于是现场我们重新演绎的这个版本。 对。 我们在春天告别，你粉红色花格子衬衫分外的耀眼，我青春的恋人啊，我们何时还会再见？ 我们在夏天告别，你整齐的书包和行囊背起来沉甸甸。我青春的朋友啊，我们何时还会再见？ 别的季节，哎，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旁边就有人已经开始扎心了，要哭出泪来了。真的，其实告别不见得非是这种惆怅的感觉。 是，反正我刚刚我这歌里面写的有几个告别的场景嘛，就是春天和恋人的告别，夏天跟同窗好友的告别，以及秋天的时候跟自己的父母亲朋的这种告别。可能有一天我在想的时候，我在假想，如果有一天自己要告别的话，我觉得在冬天是一个比较好的季节，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每一年当中的一个终止的时刻，你会觉得比较圆满一点。 就画面太伤感。切回来啊，总之呢，时间来了18:57，今天想要跟刘明辉说告别，也确实是有点不舍，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啊， 两个小时这么快，还有很多歌曲并没有展现出来。 是， 但是希望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能够真心的感受到我们在现场带给大家的一份我们真心的一些话，以及我们真心的一些歌声。 好的， 谢谢明辉，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你将收听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泽华是我，可以回看到我们今天发的一个视频链接。之后如果您喜欢这样的声音的话，可以回看我们今天全程的直播，当然北京时间也是有的。下周的同一时间974 Live Show 咱们不见不散了。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听到的是刘明辉的这首 Just Like a Bird， 拜拜。 纵身一跃逃离地面，紧闭双眼享受着感觉，乘风上前，阳光洒满一间，天空多辽远，世界任我穿越，想再快一点或者慢一些，自由的瞬间点燃着狂野，升腾出火焰就不再熄灭，方向是永远湛蓝的春天。 Just like aWe'll be right back. 18年2月2日前至北京银泰。